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 第163集， 宋福谭拽了一下蓝河， 哎， 快起来，骗人去了。蓝河无语，蓝河的粉丝这会儿都是懵的，互相安慰，你哥不可能看破红尘，演个和尚而已。只有京城本地的粉丝不太乐观，这个觉慧寺的大钟真的不是啥人都能敲的。这边蓝河联系了觉慧寺和山河旧事的导演后，紧急上线解释，首先承认昨晚的确是他，其次并没有出家的意思，只是因为鬼趣与不动法师结识，又在拍摄山河旧事时在觉慧寺上课，大家成了朋友。方丈那边身体不适，于是代为动了下手，只是代替，精神上仍然是方丈本人，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本人也仍然没有信仰佛教的意思，希望大家能关注即将上映的鬼趣。顺便发了几张两部电影的剧照，也包括导演拍的他和法师上课的花絮照。山河旧事的导演也出来作证了，说就是投缘，可能蓝河挺有慧根，但出家就纯属瞎说了。这些说法也得到了觉慧寺方面的认可，表示蓝河跟他们方丈有私交，道士们恨不得点赞辟谣。其实有些对这方面了解比较多的人还是不太相信的，但这种毕竟是少数，又只是一知半解，终究不明真相，掀不起什么波澜，那觉得蓝河联合觉慧寺炒作的说法都更有吸引力。这下疑似遁入佛门的言论是没了，新的言论又出来了。 我就知道，怎么可能出家，我还没看过蓝河。 哎，以前说蓝河演不了和尚的，出来走两步。 这几个发言合起来看，有种只要老子想出家随时都能做方丈的味道。 有那味儿了，可惜蓝河正气凛然。 之前吓死我了，现在才有心情来品一下我哥撞钟的图，太好看了。虽然戴着眼镜口罩和围巾，但那耳朵还是透出了浓浓的禅意。 喂，你真能吹呀，这不就是一次联合宣传，觉慧寺堕落了，人家明显开玩笑吧。可以看发的剧照就真的很赞，和张寻春很不一样的感觉，气质出尘，和高僧坐在一起都没有落下风。 宣传咋了？你试试，谁还能找到觉慧寺配合宣传？那个钟你靠近一个试试，立马扭送公安局。 原来还有点对蓝河扮演景生法师的质疑，这会儿是彻底没影了。鬼趣已经开宣，这都是提前签好的，而且也是蓝河和宋福谭为之付出心血的作品，但蓝河又要为了不动法师查案，所以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了。像瓜二真人那边，蓝河也去做了统计，他同样是趁着这两年风水闹过事的，虽然当初就是蓝河解决的，还是再次做了遍记录，多问了些细节。 来呀，真是家庭美满，膝下儿女成群呐、 啊！瓜二真人羡慕的道。蓝河皮笑肉不笑， 切，少来， 自己的女儿自己抚养。瓜二真人搓手道：“ 哎呀，我听白爷说，这阴司要给您立像了。 干嘛？” 老白不是一直在说给蓝河报资料、申请奖励的事儿吗？的确是传下来定了。派小鬼去吹风影响工匠，将京城东岳庙的一个阴差的脸雕成他的样子。 我要那玩意儿干什么？ 蓝河吐槽。瓜二真人道： 可以受香火，虽然不是为您立生祠，但东岳庙的香火总有您一份，这是功德吧。自古以来神鬼所求不就如此吗？素金身想香火，您现在是不稀罕，死后知道他的好。 像他们家先在家里立个神龛牌位， 也是一样的效果，没有塑像那么高级罢了。无论塑像还是牌位，神圣不可侵犯，因为这就等同于他们的本尊。以前不是有传说吗？那杨氏的女子被山神、土地之类的神灵看中了，要带走她的灵魂去庙里婚配，家人要搭救，便塑像一尊送进庙中作为代替。蓝河把关于他和他的角色的周边给瓜尔真人看，从海报到公仔，再到更为逼真的人偶模型，早就有很多像了。瓜尔真人无语，瓜尔真人摇头晃脑， 骨质偶像与金质偶像啊，真是奇妙啊。 不过瓜尔真人说这些，主要是想表示他觉得蓝河备受阴司器重，更想抱大腿了。 其实我这里还有画一幅想献给老爷您，乃是87神仙卷的名家摹本。 不要了吧，你自己留着。 蓝河冷漠地拒绝了，因为他知道收了这摹本还怎么严肃地拒绝瓜二呀。 一直到离开后，宋福谈才问道， 喂，你知道87神仙卷是什么吗？ 不知道啊。 这画原作据传是武道子，后被徐悲鸿收藏，价值不可估量。以瓜二的年纪，他说的名家摹本应该是清代名家，能拿出来送你，那应该是比较难得的，大概率比朝真图或是那张灵璧判官图价值要高。 蓝河没说话，这个瓜二为了送女儿也真的是拼呐。蓝河一摸额头，再说吧再说吧，真的是养不下了。收集资料是个大工程，蓝和他们花费许久才把大部分事件检查清楚了，暂且坐下来一看， 另外有些资料可以去都城隍庙拿，他们那边也是一直在做文书的。 老白看着蓝和那文档说道，作为阴间地方政府，城隍庙本身也是要负责阴间治安的，只是京城作为首都，情况比较复杂。这两年从觉慧寺、东岳庙、庙感山到都城隍庙等庙宇，大家群策群力，这才解决了。好的，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呢，几乎没有出什么纰漏，至少没有遗留到现在的。虽然灵异事件增幅很大，但最终得到了解决。如果说有什么后果，就是累倒了不少法师。 蓝河拖着下巴道，他这个娱乐圈最后的无神论者的身份也愈发珍惜了，身边一些原本没有那么笃信的圈内朋友，过年期间都不去烧香了。当然有几次都比较危险，稍有不慎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就要闹大了。蓝河飙红了几次事件，其中就包括63那次。目前来说，现有的数据可以让他们更加笃定整件事是人为操作的。蓝河还理不清头绪，从中分析到凶手的线索，他总觉得自己是不是遗漏了什么，是不是我从人类的角度看不到问题所在。 蓝河抠着纸张， 要是能抓到胡四那剩下的一破就好了。哎，这厮是不是跳山崖底下捡奇遇去了，躲那么严实。 他回头看到宋福坦也在沉思， 哎，你想到什么了吗？ 宋福坦回神，哦，还没有，只是隐隐约约。 这样，我先把现有的发给王丽丽吧。 蓝河揉了揉头，还要去出席首映礼，心累。宋福坦一时也转移了注意力，蓝河这么白天黑夜的忙，精神消耗极大。他抱过了蓝河，吻了吻。 鬼去的首映礼在正式上映的前三天举办，这三天部分影院也会有点映，当天更是有众多的粉丝得到了参礼提前观看影片的机会。宋福坦和蓝河都穿着黑色正装，向来连自己作品也不会走红毯的宋福坦这次破例和蓝河一起走，毕竟是定情之作。鬼去的蓝河也没感情戏，萧雨谦和于萌萌一起走，他和宋福坦一同出来， 和那两人一对比，更像是情侣，引来尖叫声。同时呢，还有记者起哄，让他们也挽手。蓝河和宋福潭同时架起了等对方挽手的姿势，在哄笑声中愣了一下，然后同时选择了握手。这下哄笑声就变成口哨声了。蓝河遥遥一看，旁边他的几个家仙也都在现场，这里头有来支持尊家的，有来支持尊家爱情的，陈星宇也受邀来参加了，还抱着淼淼。小孩原本就很爱热闹，见到了柳十三才哭了起来。柳十三黑着脸道： 为什么还放小孩进来？ 胡七十九上前用毛爪子摸他的脸，淼淼这才安静下来，他笑嘻嘻的道： 嘿，这是陈星宇的儿子。 柳十三不认识陈星宇。胡七十九悠悠道： 意思就是人家妈妈是明星，当然能进来。 常月圆说： 谁还没个明星爹妈了，是吧？ 你滚啊！ 柳十三一拳砸了过去。蓝河收回了目光，仿佛和大家一样看不到那一角的混乱。鬼去的诞生到上映也算是一波三折了。走完红毯后，现场又放了一遍最终的预告片，还有各种观众期待的小短片，再请主创上台交流。除了蓝河和宋福潭外，前期的宣传里还有一个亮点，萧雨谦也在节目里多次提到了，他终于在这个影片里和女神对戏了。所以主持人又问了起来： 能透露是感情戏吗？ 萧雨谦回答： 这个不能说吧，导演。 宋其云说： 你不是早就用表情告诉全国观众了吗？ 来宾们都轰然大笑。萧雨谦讪讪道： 忍不住炫耀。 说到后头，萧雨谦还格外的感慨： 其实一开始啊，我对主角很感兴趣，后来大家都知道输给蓝河了，挺郁闷，转而攻二号了啊。除了是和萌萌搭戏让我特别快乐之外，我其实后来看了蓝河演，内心已经毫无怨言了。我觉得这个角色就好像天生为他准备的一样，给人的感觉特别像命中注定，他们就像同一个人又不像同一个人。哎呀，大概是因为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太奇妙了。我那时候甚至想，一个演员能遇到这样的角色多么的幸运。 听到这里，大家觉得就是惯例夸一夸，就是萧雨谦夸的还挺认真，命中注定都出来了。他的意思大家懂，就是角色性格和蓝河本人很契合，没人特别奇怪。毕竟当初大家就猜测过，宋福潭为啥特别喜欢蓝河，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就和萧雨谦说的一样，幸运能在这样的大导演名编剧作品中试到自己和外形或性格相似的角色。当然人家自己其他方面也出色，但先天条件真的是求不来。蓝河也正笑嘻嘻地看着萧雨谦说话，宋福潭却心中一动。此前他一直未说，因为连宋其云也不知道他们的关系，但现在宋其云已经知道了，有一件事他得澄清一下。所以大家看到一直摸鱼不回答问题的宋福潭忽然侧身靠近了蓝河的麦克风。 不对，我觉得幸运的其实是我 啊。萧雨谦茫然地看着他，台下众人也含笑看着宋福潭，想知道他这一开口是要分享些什么创作历程吗？那倒是难得。 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